看清楚心中思绪的片片感觉，满脑是你扮笑胆和不羁的嘴角，我不敢说 I love you。 是林忆莲演唱的《长街的一角》，之前的那首歌是文章带来的《望天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于允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《惦记这一些》，之后是韩红的《天亮了》和刘德华的《今天》。 是否该结束，还是会再继续？把一切都写在胸口，静静地走过，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，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，一切都更美好。哦，不要说，别说那角落太孤寂，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。哦，不要说，别说那过去太拥挤，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着一些。

间长夜如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今年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今年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如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 回顾黄莺莺的经典老歌《雪在烧》，相信很多朋友一定还记得《雪在烧》 MV 当中的场景，雪白的脸，艳红的唇，黑夜风雪中奔跑的少女，风中摇曳的纸伞，如雪花般飘坠的花瓣，激情的旋律抒发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种种跌宕和坎坷。 我的心是坚硬的岩石，不曾动摇，我的爱是赤红的春雷，未曾来到人听飘渺。终于知道是你深深的拥抱，让我痴痴的等待也逃不掉人听

是梁鸿志创作的歌曲，选自台湾1983年的经典电影《搭错车》，是苏芮演唱的经典名曲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 爱过后黯然地分手，让我不能不从头想过，这一次会不会错得更多。但是你寂寞的眼又寂寞的泪，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，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。但是你寂寞的眼又寂寞的泪，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，让我用不由自主深深地叹息。但是你寂寞的眼，寂寞的泪，寂寞的泪，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。但是你寂寞的眼，啊，寂寞的泪，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再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，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你给予我的一切不曾忘记。也曾寻觅， 再见你依然是泪中心跳的感觉，这究竟是梦是 去泪。

受，忍着痛挣脱你心底枷锁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

似是故人来。邰正宵999朵玫瑰。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。 王菲乘客。 坐你开的车。 刘文正雨中集锦。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，看到大家嘛都在跑。 许巍蓝莲花。 对自由的向往。 那英征服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。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。 爱要怎么说出口。 周华健爱相随。 纷飞爱相随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天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老狼的经典老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天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节目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那些是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，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天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I can do 事情得到喘不过气，因